吧。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好消息，国一国二汽车置换买奥迪享受高额补贴，赠交强险，老奥迪换购追加3000元补贴，还有白金卡会员奥迪自行车相赠，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5月16日，涿州市召开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动员会，贯彻落实河北省保定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动员大会精神，对本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确保两个专项工作迅速启动，扎实开展，取得实效。市领导王艳青、陈宇、王炳华、王志前、马东来、李鹤群出席会议。王艳青强调，工作中要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两个专项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各单位各部门要强化主体责任，统筹协调推进，加强督导检查，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切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为建设京津文化生态名城、协同发展功能新区提供有力的政治保障、作风保障和环境保障。5月16日，涿州市召开7届市委第8次常委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并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由市委书记王艳青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在省委第4次县委书记工作交流会上的讲话精神。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北部晋煤区气代煤工作调度会议精神。会议听取了全市两煤治理攻坚行动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会议研究了本市第1轮巡查工作实施方案，听取了总部基地建设情况汇报，传达学习了保定市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两个专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传达学习了保定市统战部长会议精神，研究了本市对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有关工作事宜。我是赵珊珊，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欢迎北京时间的17:09，感谢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晚高峰快乐，我是四娘， 我是貂蝉。 哎，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和大家，哎呀，说说这个天气的原因。 哎呀， 太热了 呀。 哎，你看昨天的气温应该是在最高温是32度， 对， 今天是34度， 嗯，明天是36度， 对。要恭喜大家哈，我们的炎热的酷暑又要来临了。哎，今年好像热得格外的早。哎， 嗯，是感觉平时都应该是6月中旬才会有这个 30多度 的，对， 现在都已经30多度了的话，你说这上了8月份9月份的时候这怎么整啊？每天都是一个40多度的高温吗？ 哎呀，不要想了， 我觉得想想这简直是一件太崩溃的事情了。你像今天一整天哈，我和貂蝉都没有什么胃口。 对， 太热了，真的实在 是,、嗯、 是热的。一到天热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没什么胃口吃饭啊什么的，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吃饭又成了一大难题。 哎呀， 吃什么呀？哎呀， 太热了， 什么都不想吃，吃不进去。哎，不吃吧又饿， 嗯， 整个人都 那怎么办呀？ 无精打采的，提不起精神来。 嗯嗯，其实说实话哈，我这得有两三天没怎么吃饭了。 哎呦、 啊，就不想吃，不愿意吃，吃的很少很少，然后也不饿。 嗯嗯，然后呢？那你都吃什么了呀？啥也没吃。 吃的少，但是也吃、嗯、吃的都少。 嗯， 也不愿意吃米饭，也不愿意吃馒头，也不愿意吃面食，等等等等，都不愿意吃。嗯嗯， 这个时候最希望来点什么，比如说拉皮儿啊， 哎呦，凉粉儿 啊，对 对吧，吃点这样的东西还酸酸爽爽的、嗯、还能够打开一点胃口哈、啊、所以今天仙童客栈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夏天、 嗯、 我们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了。 嗯，是的， 老少 皆宜， 对、 哎、 特别好吃。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冷面。 对， 冷面。嗯，其实之前我对冷面一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的。 嗯， 一直到去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仙童客栈还没有开播，但是九五九的美食节目已经做过一段时间了。 嗯，是， 当时也算是九五九迎来的前几个美食商家当中的一家。 嗯， 它呢是一个烤肉店，地址呢在良乡大学城。 对， 这一家店呢当时告诉我们，哎，你一定要尝尝我们家的冷面。 嗯，没错， 说我们家这个冷面呢真的是一绝，每天这都准备好几百碗。 嗯， 然后我和貂蝉说，哎， 哎，不就冷面吗？ 对啊， 真是，哎呦， 有那么夸张吗？ 对，至于这么宣传吗？ 对啊，嗯、后来我们俩就尝了一下， 哎呦， 别说， 一发不可收拾了， 还真不错。你就像这、嗯、今天吧，夏天马上又到来了，我脑海当中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呀？我第一反应我就想起他们家的冷面了， 嗯， 真的是好吃， 嗯， 他们家的冷面有一种什么特色呢？就是说这个， 汤汁， 对，汤汁儿， 对， 哎，它的那个醋啊、嗯、酸酸甜甜的， 嗯， 它一点食用的白醋 都没有， 果醋、 嗯、 这个什么米醋都没放、 嗯、 它完完全全是用苹果梨等等植物， 对，柠檬， 哎，柠檬熬出来的， 嗯， 没有任何化学成分的添加。我跟大家说哈，用苹果梨柠檬熬出来的那个果醋啊，和放上白醋啊之类那种流水线加工出来的味道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嗯，是，口感也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嗯、真的差很大，如果您一吃就能够吃出来了。 嗯，可能我们在平时吃冷面的时候、嗯、那个汤是基本上不会喝很多的， 对， 可能会喝一口喝两口，哎呀太酸了不好喝就不喝了。 他们家， 但是他们家这个、哎呦，喝见底儿了，一碗接一碗的， 哎，真的。那个当时我和貂蝉吃完，我们俩一人吃了一碗，一大碗，哎， 嗯， 吃完那一大碗之后，反正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不想吃面了， 我想喝汤， 我想让他再给我舀一碗汤。那老板特实在呀、 嗯， 老板就跟我说，就跟这个服务员说，来来，快快，再给四娘上一碗。我说我真的不要，我就只想多要一碗汤而已、嗯、他们家那个汤感觉能像饮料喝、 嗯、对， 又在冰箱里冰镇过的、嗯、冰冰凉凉的，还是蛮不错的。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哈，聊的好吃的那就是冷面。 嗯， 如果您吃到哪一家好吃的冷面，或者你喜欢在自己家里做的话，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经验的分享或者是推荐哈，让大家，让貂蝉和四娘来帮你一起去尝尝看他们家冷面是不是真的好吃。 嗯 嗯，好，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就神仙偷摸的在客栈里面吃冷面。 对， 这个梗好久没说了、嗯、是吧。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到了广告的时候了，我们先来进小段广告哈，等着您和我们互动冷面的话题。夏天到了，咱们吃点凉快的呗。

轻声一句相送，还有没有形容？风花雪月颜容，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欢迎回到今天的先头客栈，大家路上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我是子娘， 我是貂蝉。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因为天气确实蛮热的原因，所以我和貂蝉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推荐夏天我们喜欢吃的东西。哎，我这么夸自己好吗？ 好啊，本来就很贴心呀。 对，确实是哈，很贴心，请叫我贴心美女掌柜的。 哎呦， 那你就是贴心美女小二貂蝉。 把小二去掉呗。 啊，贴身美女 贴心 小二赛貂蝉。好。好了，那开个玩笑哈，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冷面。看来啊，刚才我和貂蝉的广告见效了。 嗯， 我们好几个听众在这个公众账号上问我们说，哎，刚才你们俩推荐那个吃冷面的地儿在大学城哪儿啊？我也想去。好，那我们来公布一下哈，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家乡三千里。 对，是个烤肉的店。 嗯，对， 是冷面也非常不错。 对，我觉得他们家冷面比烤肉好吃。家呢就是家人的家啊，香就是香气的香啊，三千里呢就是3000 kilometer 那个三千里。秀一下我的英语还不错啊。好了，那这个家乡三千里他们的冷面是用苹果、 梨、柠檬 等等的纯水果熬成的汁儿。那个汁儿的味道啊，您可以去尝尝，毫不夸张的跟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哈，你去尝了之后一定会难以忘怀的，因为一吃就能吃出来，一点醋都没有的，不是那种醋的味道，完完全全是果香的味道在里面。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那个冷面还真的蛮便宜的。它烤肉不便宜啊，我先说了。但是他家那个冷面真的不错，夏天的时候。 对，而且他们家是，比如说我和四娘去两个人，点了两盘肉，这个主食包括冷面呀、石锅拌饭是随便吃的。 哎，对 对， 你不说这个的话，哎，冷面也是随便吃的吗？ 对，是也算主食。 哦，那我都忘记了。还有貂蝉记性比较好哈，因为这是、 哎、好吃啊， 因为这是去年的事情了。去年我们吃到这一家店，因为冬天嘛，谁能想起冷面对吧？但是一到夏天，今天天一热，所以我们就又想起来了。你看两个人去点两盘，就人均能点上一盘肉以上， 嗯， 冷面就随便吃了。 对， 您如果单点冷面也是没关系的。 嗯， 我印象当中的价格应该是16块钱一碗的， 是蛮便宜的， 嗯，是吧？而且他那个碗很大。很大一份的、 嗯、汤很多。 对，你要是如果哈、啊、吃完了之后，你可以再跟这个服务员再要两碗汤。哎，那汤真的不错。你像貂这个四娘，我去的时候，我真的把那个汤当饮料喝了， 嗯， 就喝不够，完完全全喝不够的感觉， 酸酸凉凉的。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哈、啊、再和哎，对了，哎，我刚才说了家乡三千里的位置了吗？好像还没有是吧？只说它的店面的名字哈。三千里呢，它的地址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西橄榄树四季酒店一层， 嗯， 是在地铁站旁边， 对，嗯、是很好找，牌子 很 大，很 好找， 对不对、 嗯？很大的一个牌子叫家乡三千里，嗯、所以在附近的听友啊都可以去尝一尝。据说他们家夏天的时候，会在门口摆出大排档， 嗯， 每天啊至少供应200碗冷面。 嗯，是的，而且还不一定够。 200碗是个什么价钱？是个什么感觉？嗯、真的，口碑好， 嗯， 好吃， 好吃，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每天200碗这样的一个销量哈。 嗯，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冷面的话题。问一下貂蝉，你知道冷面发源于哪儿吗？ 冷面是朝鲜的。 嘿，难不倒你哈。 哎，当然，这大家都知道嘛。 对，那不是东北冷面吗？东北是烤冷面。 对，东北烤冷面。 对，朝鲜的冷面有史料记载说、嗯、冷面是发源于上个世纪19世纪中期的朝鲜。然后在朝鲜平壤地区发源起来的，后来呢就慢慢的这个包括南朝鲜，也就是现在的韩国， 嗯， 然后中国的朝鲜族， 嗯 啊，都特别喜欢吃，然后一直到后来延续到整个中国的大陆，朝鲜也都、这个不是朝鲜，是这个冷面，朝鲜冷面也成为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种美食。曾经我尝试过自己在家里做冷面， 嗯， 你知道我怎么做吗？ 嗯，怎么做？ 超市里买好袋装的，哎，里面有面也有调料，面回来大水煮， 嗯， 煮开了之后呢，用凉水过一遍，放着凉着，把汤汁儿倒进去，放到冰箱里冰镇好， 嗯， 然后 味道怎么样？ 不好吃， 嗯，肯定的，因为这个素食的嘛，肯定不如这个水果做的呀，这个汤汁有味道。 哎呀，不行了，我现在馋虫要勾起来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一碗他们家的冷面了、 嗯、 好了，那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这一阶段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家其他店的冷面吧。 嗯，好，嗯，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我和貂蝉亲身的给大家尝过的那一家以外， 吃过的这家店， 哎，我们还在大众点评上给大家找到了很多评分依然很高的。那我们先来说房山地区哈、嗯、在中粮万科长阳半岛有一家韩式烤肉， 嗯 嗯，这也是全北京哪儿都有的了哈、嗯、但是长阳半岛就有一家韩式烤肉，他们家有一个韩式特色冷面，这个 冷面， 对对对，我不敢保证说，因为毕竟我和貂蝉没有切身实地的去了解过哈、嗯、所以不知道他那个汤汁儿是不是和家乡三千里一样也是用纯水果熬制的，但是网友们对他的评价真的也是很高的，超高的评价，所以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尝一尝哈，这冷面这个东西吧，非常亲民， 是 吧？ 对， 价钱也都蛮低的，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大排档的时候， 哎呦， 来 一碗，冰冰凉， 哎呦，真的是不错。 嗯， 好，那如果你有什么 好吃的店， 好吃的店哈，都可以给我们来推荐一下。有听众哈叫做低调跟我们说汤免费随便喝，这个低调是我们家乡三千里的员工吗？你怎么知道汤免费随便喝呢？你能做主了是吗？好了，那我们先偷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等着你给我们推荐其他店好吃的冷面。全都 变了，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北京时间的17:38，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哈。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们的导播小姑娘非常贴心的给思娘和貂蝉端来了一盘西瓜。 是、 哎、呀，终于能在炎炎的酷暑当中感受到一丝丝的凉意了。 对，其实夏天吃一口这个凉西瓜也是一个，哎呦，太美妙的事情了。 不错哈， 是想想都觉得开心。 可是我还是想吃冷面，怎么办？ 那先去吃冷面，后吃凉西瓜。 哎，可以哈、 啊， 吃完一碗冰冰爽爽的冷面。哎，其实你说哈，比较好吃的冷面，还真的都是韩式烤肉店里面的。 嗯，是 冷面就着这个烤肉一块儿，烤肉在热滋滋的啊，这个烤的把那个油都给烤掉了。然后这个五花肉，哎呦，直接入口香香的嫩嫩的，再就上冷面，冷面的汁儿呢还是水果熬制的，不放任何的醋， 嗯， 然后吃完之后再来两块甜甜的西瓜，哎呦喂，人 生 一绝， 人生都美好了， 真的，我觉得好像整个夏天带来的那种病殃殃啊，无精打采啊， 都没了， 没了，真的都没了， 一下心情就开拓了。 我觉得我现在光是想想这样的一个画面，我就已经心情很开阔了。虽然我这个西瓜到现在还没有入口，马上赶紧的，等着做完节目，我们出去吃西瓜哈。 嗯， 好，那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推荐了一家店的冷面，这家店的冷面呢，应该算是我和貂蝉吃到的比较不错的了。那它也是去年的时候，在我们。我们仙都客栈还没有开播的时候就上过咱们9-5-9的美食节目、 嗯、对，是的， 当时其实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但是那个时候推荐的是烤肉， 对， 这个冷面呢咱们还真没怎么拿出来说， 嗯，只是一句带过了， 对 没有仔细讲。 嗯，今天忽然之间我就想起来，哎呦，真是馋他们家冷面。好了，那在上一个接口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了，这个冷面哈是起源于韩国地区，它是发源于19世纪中叶朝鲜的平壤和咸兴地区。 嗯， 但是你知道吗， 嗯， 我们现在吃到的冷面啊都是平壤地区出来的冷面 哦， 它和这个咸兴的冷面还不一样， 有区别 啊，有区别，有讲究、哎、这个平壤冷面和咸兴冷面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呢，平壤冷面是为加汤食用的水冷面， 嗯， 而咸兴的冷面呢是用辣椒酱做调料的拌冷面 哦、 一个是拌的，一个是在水里面的， 嗯 嗯，但是这个主要面的成分都差不多，都是荞麦面、 嗯、 那平壤冷面的做法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汤汁儿熬好了之后呢、 嗯、 放到冰箱里。古代，哎，你说古时候没有冰箱，那夏天吃冷面的时候怎么办呢？ 可以把这个汤汁放在这个凉水那个 是吧，也是个办法， 隔着碗放到凉水里面、 啊、 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冷库， 嗯，对， 是吧，咱们现在经常看比如说那个甄嬛传什么的从南方新鲜进贡过来的葡萄呀水果呀、 嗯、 什么都会放到冷库里面， 对，他们也是会有这种冰块的、嗯、可以放进去， 嗯嗯嗯，应该是冬天的时候凿好了冰然后放到冷库里面。哎，你说这冷库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挺神奇的事哈，在那个没有电的年代、嗯、冬天的冰块它能够一直保存到夏天，一点一点的再去拿出来食用、 嗯、好难度一个问题啊，跑题了思娘、嗯、问问听众嘛，听众有知道的吗？ 好吧，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知道的哈、嗯、那刚才也有听众说了，说家乡三千里就我们刚才推荐的那家的冷面哈，说汤免费随便喝、 嗯、 我问他，我说你是员工吗，他说他不是员工是听众，看来我们这个听众是 应该是去吃过的， 哎，应该是跟我一样去了就爱要汤喝的所以今天我们听众如果说从他们家附近走的话哈，都可以直接进去尝一尝 我不知道提我和貂蝉的名好不好用，但是您可以试一试哈，有可能打折，也有可能腿打折， 没准， 但是这个腿打折的可能性不大，比较小哈。我们和老板还是蛮好的朋友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尝一碗他们的冷面。同时呢，也貂蝉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家有一个很好的优惠福利政策， 嗯， 但这是去年的政策了，今年我们还没有去吃过，不知道还不还保留。 是应该是一直都在的，一直都有的， 是吧？ 嗯， 应该是哈，就是人均您能够点上一盘烤肉的话， 嗯， 所有的主食类，什么炒饭呀，啊，盖饭， 这个石锅拌饭， 石锅拌饭啊， 冷面， 冷面免费随便吃。 嗯，是的。 嗯，刚才我说这个每天供应200万，我们还有听众说200万也就十来个人能吃的人也就吃完了。我一算就喝，这一个人得吃20万，这谁能吃得了20万？ 可能其实不吃肉，嗯，只吃面， 那也吃不上20碗吧。他们家那个面的量很大的，嗯，很大一碗。 嗯 嗯，好了，那再说一下家乡三千里的地址哈。家呢就是家人的家，香就是香气的香，三千里就是数字大写的3，3个横， 嗯， 千百十的千， 很大 的 牌子，特别好找。嗯， 家乡三千里韩式烤肉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西橄榄树4G酒店1层。 嗯 嗯，今天上完节目之后，我就得给老板打一电话，今天他必须得让我免费去吃一碗冷面，不然我这广告白给他打了。 还有我一碗，两碗， 对，让老板给咱们俩直接快递送上门，两碗冷面啊， 看看行不行。 考虑考虑，商量商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好了，那开个玩笑，我们这个时间第三阶段的节目也马上要和您说再见了。 哎呦，这四娘的心已经跑到这个三千里去了啊， 嗯！你怎么知道啊？ 这说话都有点懵了，是吧？ 就觉得想赶紧结束，是吧？ 嗯，是想赶紧去吃冷面， 真的。知我者莫若貂蝉也， 当然， 知母莫若子嘛。 哎呦，讨厌！ 好了，开玩笑，我们来进广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买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88。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88。买奥迪 Sport 运动车型就到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88。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盛通家居辉煌16载，5月20至21日，店庆16周年，感恩有您，感恩有爱，集标花送好礼，暖心回馈，同贺盛通生日送精美蛋糕，与盛通家居同生日的前30位顾客即可领取蛋糕卡一张，购物刮大奖赢取现金4999元，并有机会赢取家电大礼，百家厂商惊爆炸大酬宾。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启辰七座 M50V 全新上市，7平米大空间大享受的 MPV， 国产的价格，合资的品质，关键是大哟。详情请咨询涿州东风启辰 4S 店，电话03123669210。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晨报消息，继新发地首个农贸生鲜超市在丰台花乡六圈村落地后仅半年多，新发地第二家生鲜超市将落户广外小马场。16号，记者从新发地珍品会公司了解到，来科桃第二家生鲜店于近日正式开业，依然对老年人实行特殊照顾，将开展老年餐桌、老年卡使用、老年人免费送货服务等一系列人性化服务，并将打造小马场社会生鲜服务中心，5公里内可免费送货。大兴新闻网消息，红坤西红门体育公园项目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的中心位置，项目规划初期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项目所在区域以各类型居住社区为主，二是项目用地有限。基于此背景，建设方希望提升当地的环境品质及人文气质，打造城市最美街区，一个将健康体验融入到绿色生态环境中，集健身、娱乐、亲子、休闲功能为一身的多功能绿色休闲活动场所生长着的体育公园。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什么却一见钟情的人。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 闲口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扣呀？方麻过来吧。 闲口客栈开门喽。 风不忘带出门的身边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 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哈，四娘，我的心基本上已经要飞掉啦， 已经飞掉了，不是快要飞掉了。 刚才趁着广告的时间出去吃了，又吃了块西瓜，西瓜还蛮甜的，唯一的缺点就是皮有点厚， 但是甜已经那个弥补了这个缺点了， 所以现在感觉好像没有刚才那一阵那么馋了。刚才那一阵，哎呦，馋冷面，馋的我呀！吃完西瓜之后就，哎呀，稍微缓解了一点点。 是。 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冷面哈。在这个刚才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其实我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冰镇的东西，其实古代也有冰镇，它那个冰镇到底是怎么从冬天保存到夏天的，那冰块啊什么等等的， 这个需要百度查一查了， 查查哈。但是我又发现了一个这个推翻了我刚才说的那个结论，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呀，因为是十九世纪中旬就发源了那个冷面嘛，人家那个时候的冷面啊不是夏天吃的 哦， 是冬天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呀，做冷面的主要材料荞麦、 对 地瓜呀、土豆等等都是在秋季收获的。 哦，这样。 秋季收获了之后，冬季的时候有存粮嘛，对吗？然后所以这是从主食上来说的一个原因哈。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大家有冰箱了之后，才慢慢的这个冷面成为了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的东西。而且同时呢，说这个韩国人吃冷面啊，就是在食用的时候要加荞，荞麦的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是说这个冷面的主要材料荞麦呀、是胃寒的食物。 哦，是这样。 再加上你要把它冰镇，汤料也是凉的，所以相当容易引起胃寒。 哦，伤胃。 因此呢，加荞辣，就这个是为了让食用者的身体更好一点，恢复一点温暖。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要提醒各位听众了哈，比如说刚才有人说一个人吃二十碗的那种，不要吃多了， 对，少吃点， 对胃寒。还有一个问题哈，到这时候我就想问问我们的听众了。每一碗冷面里面都会放上半个鸡蛋， 对， 卤蛋， 对，有鸡蛋， 有 黄瓜， 对，有可能那鸡蛋有可能是卤的， 对， 也有可能就是白水煮的，反正是有半个蛋。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先吃蛋还是先吃面呢？ 你知道为什么要放蛋吗？ 你刚才跟我讲了，我知道。 好吧，那刚好 我们很多听众都不知道。 看看我们的听众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放一个蛋哈？如果有知道的，告诉我们，回答对了的话哈，四娘有奖。那同时呢，问问大家哈，既然它有蛋的话，那就问题就来了，先吃蛋还是先吃面呢？ 先吃蛋。 为什么呀？ 因为啊，这个蛋黄能起到一定的保护胃的作用，对吧？ 对。 对啊，你刚才告诉我的呀。那我说错了。 貂蝉，你别这么实在，你稍微卖卖关子行吗？ 说早了是吗？ 说早了。 好吧。 你看，咱们俩都配合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这点默契还没有呢？ 我怕听众着急呀。 好吧，确实哈，因为这个蛋黄里面有很多物质，能够有效的保护到我们的胃黏膜，防止过冷的食物对胃的伤害。所以以后记住了哈，咱们出去吃冷面的时候，一定要先把那半个蛋吃了。 对，吃冷面也要适可而止，不要吃多了。 对，其实不只是冷面，包括其他凉的东西， 都要少吃。 少吃啊、如果一定要吃的话、比如说你要吃冰淇淋啊，你就随身带个水煮蛋。吃冰淇淋之前先包一个鸡蛋吃了，吃完之后再吃冰淇淋。 对，你可以把这告诉别人，这个蛋是保护胃黏膜的。 你说我如果随身带个蛋，然后吃冰淇淋之前走大马路上，我从包里 拿出一个白水煮蛋来，然后站马路边这个垃圾桶边上把这壳剥了，吃完了之后我再吃冰激凌。人问我为什么呀，然后我说因为保护胃，你说别人会不会说我是神经病？ 没准儿， 好不好？好，这叫养生。 嗯，是， 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身体好嘛。好了，那开个玩笑，今天的仙童客栈其实到这里也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既然打广告就打得赤裸裸一点，好不好？ 好， 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和貂蝉给大家推荐的这家冷面的地址。 嗯， 他们家的冷面呢，汤汁儿真的可以当饮料喝的，特别好喝。您吃完那冷面之后就可以尽情的管服务员要汤了，那个汤是他们家冷面的灵魂。 对，其实吃冷面就是吃这个汤的。 嗯， 对，汤很重要。 他那个汤啊，因为我们知道冷面是酸酸甜甜的， 嗯， 它一滴醋都没有， 对，全是 一勺糖都没有。 嗯嗯，全是水果这个发酵而来的。 嗯，苹果、 梨，对， 还有柠檬、嗯、对。然后吃的时候这个冷面里面还有那个苹果块呢。 嗯， 苹果块啊，梨块啊，你都能吃到，可能没有熬透的。嗯 嗯， 所以这个还是对身体蛮不错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然后吃起来的那个味道，喝到嘴里的感觉和醋熬出来的是 不一样的。嗯， 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有俩孩妈和我们互动哈，说好说听的好想现在就吃完冷面呀，保护胃黏膜，因为冷面里面各种东西有点难消化。 嗯， 所以加了半个鸡蛋，在吃的时候先吃鸡蛋，让胃先适应一下。也对哈，嗯，但是可是我公布完答案之后你才发过来的呀，下次手快一点哈。 嗯， 然后俩孩妈还说了，这个鸡蛋还可以促进消化。 嗯 嗯，好的，那今天的仙童客栈到这里基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刚才推荐的那一家的烤冷面的名字呢，是一家叫家乡三千里韩式烤肉啊，它是一家烤肉店哈，里面的冷面是招牌主打，地址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大学城西橄榄树四季酒店一层，就在地铁站的旁边，很大的牌子，非常好找。 嗯， 价钱呢就是16块钱一碗， 挺便宜。 嗯，非常的便宜。而且如果人均能点上一